在花谢中失控，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

down. Now I'm traveling like my spirit lifted high. I found my freedom now, and I'm traveling like down by the riverside. I lay my burdens down. Now I'm traveling like my spirit lifted high. I found my freedom now, and I'm traveling like down by the riverside. I lay my burdens down. Now I'm traveling like my spirit. 总比你爱得多，绝望是你总非爱他不可，三宵无会与他一同度过，哪里会有人再肯这样傻，浪漫是你的一句对不起，闹剧是我跟他变作知己，始终不能是你，却要我与你一起。新人行，长面愉快的新人行，能让纳我等于怜悯，你信我有多开心。

装，一个人回想中国的快乐时光。爱情很危险，所以要勇敢，时间会帮我的忙。墙上的钟响过了十二点，爱情也消失了吗？天亮 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，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，转眼之间过了几年，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，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，我们不曾妥协，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， 我们还是心里面 那个夜

记那天和你告别在夜里，平常多话的你特别的安静，悲伤的列车走进未知的天气，你不敢问我不敢听，心还是情哦，你要我转个圈圈看看我有多美丽，发现裙角沾满白色蒲公英，你将它拾起轻轻放在我手心，说别忘记这可爱的心里，哦，我爱你，想说出来却又吞了下去，唱歌吧，又怕唱出那些忧伤的旋律，你渐远的身影模糊在眼眶里，车窗映着双眼 最安静的时刻，回忆总是最喧嚣，最喧嚣的狂欢，寂寞包围着孤岛，还以为驯服想念 心，什么是会永恒？ 车窗外的天空。